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57集，黄金傀儡。听了展昭的话，众人都惊讶了。太湖虽然大，但毕竟不是海，难道是误打误撞发现了无人的小岛？这几个洞府就是因为地震从水底出来的新洞府，那可赚了。水上的规矩，如果是无人岛，那么谁发现的就归谁。 那些人看到山边有一些破损的船，上面还有石虎堂的堂徽，因此就觉得那些船可能是被吹到这里来的。众人纷纷下船上岛，但是他们走到岛上呢，进入树林，就发现似乎并不是没人住。那个岛上很多树上都挂着用树木树杈做成的傀儡人，那些人偶做工粗糙，全身各个关节都用类似蜘蛛丝一样的细细的银白色的丝线捆绑着，挂在树上，形态扭曲，有些恐怖。 岛上有人吗？ 满石虎的手下呢，循着那些木偶一直走，最终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洞窟前面。洞窟旁边有一块界碑，上面写着傀儡洞府。 展昭说着，压低声音，众人都跟听鬼故事似的，听得专注。 有界碑表示上面真的有人了。 他们就进入了洞窟，发现洞窟里面有不少枯骨。 展昭小声说着，正这时就听天尊他们房里传出声音。 哎，大声点儿！ 展昭望天，白堂叹气， 打开窗户不就能听清了？ 没会儿就见房间的窗户打开了一点，只见天尊和阴侯裹着被子正扒在窗边，听得津津有味。与此同时，其他院子里也不少宅子的窗户也打开了一点。公孙将灯笼熄灭了，就在桌上点了蜡烛，还往上边撒了点不知道什么药粉，瞬间烛光变成了绿色。 这样刚刚好，继续。 公孙示意展昭，展昭瞧了瞧白玉堂， 要不要你来？ 算了，还是你继续吧。 后来呢，他们在那个山洞里找到了这个黄金的傀儡人偶，还有一卷卷轴。 正听得投入的众人盯着他看，那意思还有呢？展昭一摊手， 没了。 众人倒抽了口冷气，赵普张着嘴，就听怀里小四子问， 就这样子没有了？ 赵普低头看，小四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扒着他胳膊听得正专心。见众人失望，展昭坏笑。白玉堂知道展昭故意逗那群熬夜不睡觉听鬼故事的老头老太，就替他接着往下说。 那些人拿着黄金傀儡离开的时候，傀儡的头掉了。 掉了？ 满石虎派去的人总共有20多个，其中一个伸手拿起了傀儡的是个年轻的弟子。他拿起傀儡的时候，其他长辈都责备他，说他不知轻重，应该问过前辈在哪，万一有机关，别人就要给他陪葬。 这样， 那个年轻弟子拿着傀儡腹诽了一句，他当时就想，真有机关让你们陪葬倒好了。 他刚刚一转这个念头，那傀儡的头就掉了。 展昭补充了一句，众人面面相觑。 结果他们离开那个洞窟的时候，那年轻人突然脚下一滑，滚下了山坡。而等他从山下爬上来的时候，你们猜怎么着？ 那些人都死了吗？ 没错，都死了。那个小徒弟从山坡下爬上来，也就用了大概一盏茶的功夫吧。可是他们的同门却全死了，而且是脖梗扭断，身首分离，死相极惨。那小徒弟吓得连滚带爬跑到海边，爬上了自家的船，但是他一个人没法将搁浅的船推走啊，只好躲在船舱里， 满石虎找到他之后呢，听到他讲了故事的经过，于是就拽着他去找那个洞府去了。 满石虎是想要那黄金傀儡吧？ 嗯，满石虎找到了傀儡，又找到了那一卷卷轴，打开一看，就见上边是一些古怪的字符。他回去找了几个有学问的老夫子帮忙看了一下，那是古字，大概是交代着傀儡的来历。按照文字记载，这傀儡应该有个1000年以上的历史了。傀儡洞府是个吉凶之地，原本属于某个巫师，凡是得到黄金傀儡的人都可以用傀儡诅咒别人丧命，但傀儡的力量极大，若是控制不好可能会伤及无辜。文中巫师告诉后人必须小心使用。 众人听完白玉堂的描述都皱眉， 满石虎好歹也是江湖高手，这么大个门派掌门不会脑残到这种程度，这样的东西都相信吗？ 由不得他不信啊，因为他咒的几个人都死了。 这么说袁腊也是他咒死的？ 岂止袁腊，满石豹也是他咒死的。不过说实话啊，他也算是无心的。 无心？ 同门啊或者兄弟之间难免有争执的，袁腊经常和满石虎吵架。那天呢，满石虎打发他去参加求天的揭牌礼，袁腊相当不满，说江湖人去给一个做生意的商贾示好丢了身份。满石虎回到房间之后呢，气得将那个傀儡扔了出去，恶狠狠地咒骂了袁腊几句。他去捡傀儡的时候，傀儡身上缠上了不少蜘蛛丝。 为什么傀儡扔出去身上会沾上蜘蛛丝？他们不早沉吗？ 白玉堂点头表示，的确太不讲究了。展昭忍不住笑了。 不是，满石虎说最近不知道是因为暖冬还是因为春天来得早，冒出好多蜘蛛来到处结网，不过起先他们也没怎么在意。 那后来袁腊就这么死了？ 嗯，满石豹那次也是。满石豹不思上进，一天到晚的闯祸，满石虎那天狠狠地骂了他两句，说他娘当年生下他弟弟的时候就直接掐死多好。说完他也没怎么在意，去忙自己的了。可是回来之后呢，发现那傀儡上结了一张蜘蛛网。 那满石虎说的之前四大门派都在找东西，找的是什么呀？ 是指环。 指环？ 那个卷轴上记载，这傀儡是不可控的，很容易造成误伤，只有找到用来控制它的十枚黄金指环，挂住人偶，才能达到咒谁谁死的境界。满石虎将小岛搜了个遍，找到了另一个洞窟，但是里边有一个空的石台，却没有十枚指环。而不久之后，他发现其他几个门派似乎也在找什么黄金指环。 白玉堂说到这里，展昭对众人挑了挑眉， 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计策了吧？ 估计有四个黄金傀儡吧。 嗯，我和玉堂也这么想。 另外三大门派估计和满石虎也是一样的遭遇，也见到了黄金傀儡，却没有黄金指环。现在的态势就是各家都想抢到那黄金指环。别忘了，那指环是用由火石散的参金术炼造而成的，如果戴上 会发疯的。这指环会被四大门派争夺，得到的一方必定中毒，很快会疯狂致死。不用多久，起码这徐州府的四大门派得灭门。 这一招的确狠毒，也是因为四大门派的掌门心术不正造成的。但魏亨通和孟虚峰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光凭他俩是做不到的。 那表示暗中还有高手，假扮林业火杀了严行明和镖师的一定也是他。魏亨通他们想要五天之后行事，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五天之后他们究竟要干什么？ 太师听完之后皱着眉头寻思， 现在有一点也相当可疑，就是黄通的死。 黄通在家中养了火尸草，可能跟他们是一伙的。 确实有这个可能， 但却有人杀了黄通，显然这属于内斗。 啊，也许是黄铜想反悔。可按照时间来算的话，写此表的是另有其人，写此表的直接后果就是将我们引来。这会不会是对方灭掉中原武林计划的一部分呢？ 众人想了想，都去看天尊和殷侯。这会儿天尊趴在夭夭背上，一手轻轻拍着夭夭的脑袋，夭夭大脑袋靠着窗户正跟天尊撒娇。而另一边，小五打着哈欠扒着窗户伸懒腰，殷侯就靠在他大脑袋上。展昭又看了看白玉堂。 九娘和小霍叔大婚，很多有地位的江湖人都会来，可以说聚集在此处的是整个中原武林的根基。 安云莫是负责筹划婚礼的事儿，听到这儿走了出来，到展昭身边坐下。 现在声明了，要来喝喜酒的大掌门就有十几个，而且不是四大门派这样的新兴门派，是少林天山这样的泰山北斗级的门派。 可大门派的掌门也不都是满石虎这样的废柴啊，少林方丈那样的，没我师父那点级别，谁动得了他？哪个门派不是人多势众，高手如云啊？ 众人都点头，而且天尊也不会再失控了。如果这是一个计策，那是什么样的自信能一口气收拾了所有人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